欢迎收听快速街头，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 那我们今天呢本来要讨论这个滑轴司机姐弟嘛， 对啊， 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讲讲近况。 好啊， 那外博士的近况呢是怎么样呢？ 老样子咯。 老样子是就是 老样子是我这礼拜跟上礼拜一样，仍然呢就是会去 follow 威力彩咯。刚刚我和亲爱的维刚合买了一人1000块 的威力彩18亿。 对，现在已经到18亿咯。 这个决策这个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不知道，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太早才知道了。 好，那我的近况呢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水深火热嘛。但是我是以笑容面对哦。就是虽然今天主管对我有点不好，耽搁了我1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另一方面也很开心的跟办公室的同事同仁多了1个小时的相处时光，真的很开心。 哇，好开心哦。哇， 人生就是这么样的正面又充满了能量。好，那这个歪博士，你上一集有提到你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云图。可以稍微的大概花1-2分钟介绍一下云图吗？ 云图呢，这部电影呢，它是在一部电影里头同时描述着好几个时代的人的故事，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主角。然后呢因为每个时代之间大概都隔了应该有100年左右吧， 最早是18年， 类似这样， 最后是一个未知的超遥远的未来。 那这些过去的人的一些行为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人的生活中的一小点点的东西。那你看完之后有一个想，就是他也不是说什么因果关系很强烈的一个电影，他只是想，只是你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就是像我说的，时间很长，但你只是存在于时间洪流中的一小点。 好像一个漫长时空中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连结的关系。 它的作用就在于、那个、对，它的作用就是在于说会让你在小小的这段时空里头瞬间放大了你的那个时间观。在2个小时 觉得我们 多的时间内， 让我们觉得我们像沙粒一般的存在。 对对对对对。 那这部电影呢，我们本来是想希望能够在今天来讨论。 是。 那因为它有几个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说它是我们第2集骇客任务的导演，也就是华卓斯基兄弟，现在是姐弟，他所导演的。那华卓斯基姐弟他们非常的有才，也非常的有想象力。那像这个云图是比较近期的电影嘛，也是非常的有想象力的一种方式，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华卓斯基姐弟是一个环节。另外呢，他也创造了一些科幻史观吧。 对。 那这部分呢，我们本来是想要来讨论的，但是发现呢，这个云图这部电影，和英雄旅程的公式关联性实在是非常的不大，太低了。它是一个非主流的电影，所以它基本上就不打算 follow 英雄旅程的公式，也因此它的票房就普普通通。那像它有里面有6段嘛，那像什么平凡的世界啦、邀请函啦，或者是寻找盟友啦、导师啦、锻炼啦、洞穴深处，他有吗？ 他硬要说还是有的，只 是就是 快快带过。 像里面有一段是奴隶的部分嘛？ 奴隶有，但是我觉得比较强烈英雄旅程的部分，反而是未来的那个，就是由韩国那个女生叫什么？ 复制人。 对，复制人那一段，他的复制人的，就是有个男的要带领邀请他跟他一起带他逃跑。 所以他要抉择他要不要做出这样的动作。复制人和 裴斗娜，对，裴斗娜， 裴斗娜，裴斗娜就是复制人和真人的爱情故事。 对对对对， 做出一个抉择，或许还有一点点符合英雄旅程的成分。但是整体来说，《云图》这部电影的六个小故事，还是稍显薄弱了一些。所以说，我们呢就想说，再拉一个关联性。《云图》这部电影呢，它有三个导演，除了花桌司机姐弟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导演是汤姆·提克威尔。那这个导演非常有名，他在早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罗拉快跑》，是那个时候德国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获奖无数，票房也非常非常好。我去德国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海报都还是贴《罗拉快跑》，里面还有很多《罗拉快跑》的道具，就是那时候已经隔好几年了，证明这部电影是历久弥新，所以我们是觉得可以来讨论《罗拉快跑》这部电影。 好， 那《罗拉快跑》这部电影稍微再讲解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可以讨论。除了他的导演是《云图》的导演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跟我们之前所聊的两个富含哲学的议题稍微有点关系。上上一集呢，《骇客任务》我们聊到了，我们如何判断世界是不是五分钟前才被创造出来的。是对于一个现处环境的一个质疑，也就是平凡世界的质疑。那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又问了，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操控我们？这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自主意识的一个判断感到怀疑。那《罗拉快跑》这部电影就比较偏向是，选择。 Yes， 选择呢，就是指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到不同的结局。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故事分成三个选择，而三个选择会创造出不同的结局，有点像是平行时空的那样的概念。那我们就在下一段的时候来聊聊《罗拉快跑》这部电影。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这个电影是《罗拉快跑》。那《罗拉快跑》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有趣，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创新的一部电影。它的这个英雄旅程的公式呢，很基本，就是一对情侣，分别是罗拉和曼尼，他们是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情侣。那曼尼呢，因为就是总而言之，他就是欠了一笔钱，要还给老大的钱，他把他弄丢了。他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就打电话给罗拉，跟罗拉说，在20分钟内必须要把这一笔巨款筹措到，不然的话，我会死，我会死得很难看，我真的会死。这时候罗拉就挂上电话，拔腿狂奔的冲了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些细节的抉择会影响结局，所以第一段的演法是罗拉死了，第二段的演法是曼尼死了，第三段呢，因为中间的抉择略有不同，导致是个 happy ending。 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说罗拉具有超能力可以回去改变一切，而是三段剧情都是一种人生，也就是说第一段悲剧罗拉死了，第二段曼尼死了，第三段罗拉跟曼尼都活下来了。而中间的抉择差异可能只是他们选择要凑这笔钱的时候是去抢银行呢，还是去偷呢，还是去把钱再骗回来呢之类的差异。那过程之中碰到的人，脚踏车啦，汽车的冲撞啦，跟一只狗的互动啦的差异，就完完全全影响了结局。 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日剧叫选 taxi 啊，是什么样的剧情呢？ 剧情它一个日剧嘛，所以有12集嘛，它每一集都会带 他的那个 taxi 就是坐上去之后的客人可以回按，就是按时间来计价，回到某个时间点这样子，然后重新过那一段人生， 反复的做抉择， 对对对对对。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反复做抉择的过程，跟电动玩具里面啊，我们在玩电玩的时候会有储存点吗？ 你想说 safe and load 吗？ safe and load 大法，每次玩仙剑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safe and load，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练功的人，我就喜欢用最低等级的方式来全破。要用最低等级来全破，你就必须要大量的使用 safe and load， 所以在这边储存好，那开始玩，挂了，再重回储存点，慢慢的推进，慢慢的推进，最后就可以把游戏全破。但是 safe and load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要避免死亡嘛，因为你死亡就游戏结束了。 对， 所以游戏世界里面可以 safe and load， 但现实生活中不行。那这个样子平行世界的概念就是利用 safe and load 来趋吉避凶。Peter 说我上一个礼拜讲趋邪避凶是错的， 对， 所以我现在更正，是趋吉避凶。 我觉得平行世界整体的概念跟 safe and load 还是不太一样的。safe and load 你还是在同一个宇宙里头， 同一个宇宙 safe and load， 只是你可以回到过去，对， 回到过去修正，比较像是 明日边界的那样那部电影的概念。 对对对，那平行世界它是在有好多个宇宙，每个宇宙你都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抉择。那这个其实你知道平行世界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吗？这其实跟我们上集有点关系， 说来听听。 就是上一集我们有谈过牛顿力学的概念，就是宿命决定论嘛。 对， 那量子力学的概念就是就是波函数。波函数按照那个哥本哈根那个解释呢，就是他们是一个波函数的平方就绝对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几率，那个物质在某个状态的几率是什么？ 某个状态的几率， 所以它就涵盖了说一种选择的概念，就是它好像它今天选了 A 选项，的几率是 80%， 那选了 B 选项的几率是 10% 等等等等。OK， 好，但是爱因斯坦呢，他呢有讲一句名言，叫做他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名言。 对，所以接着呢就会有开始有一些人去想几率解释以外的别的解释，所以就开始出现说 OK， 那就是说还是一样宿命决定，但是呢因为不能违背这种几率选择的概念，所以那就是有好几个宇宙咯，每一个宇宙都是你选择的东西都不一样， 好几个宇宙会同步的展开。 对，就是今天在这个选择点 OK， 那就是到这个选择点的时候呢，原本你先把它想简单，一开始只有一个宇宙，但是有个选择点到了，那就是 A 和 B 选项出现了，事实上有无限多个选项，对，就展开两个宇宙了，这样子，这样子的概念，但其实是有无限多个。 无限多个平行世界， 但是物理的世界又好像不太能够允许无限这个概念，所以可能有一些我们人类还没发现到的物理限制在，所以就有平行世界的概念了。 这一段我们就聊了罗拉快跑他所创造出的三个平行世界，那三个平行世界的结局，那前两个是坏的，最后一个是稍微好一点的 happy ending。 那外博士也帮我们用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解释了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在这一段呢，我结尾的时候再推荐一部电影，叫做《彗星来的那一夜》。《彗星来的那一夜》也有类似的概念，就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概念。 那我也推荐一部很难看的电影好了。 好， 是李连杰演的《救世主》。 《救世主》里面也有平行世界的概念，有，我有看过，也有平行世界的概念。如果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连结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打开来看看啊。《救世主》还有《彗星来的那一夜》里面都包含了一些平行世界的概念。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好，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是快速街头。那刚才我们聊到了罗拉快跑嘛，那这部电影呢的三个段落，基本上他面临了最初的那个选择，就是他挂断电话开始狂奔的时候，他离开了房子，离开他自己的家的时候，一出门就碰到了一只失控的狗，还有一个失控的主人，这是他所面临的第一个抉择。那在这个英雄旅程的公式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平凡世界嘛，平凡世界就是罗拉和曼妮的两人世界，就是一个情侣的日常。那今天曼妮遭受到了危难，就是发出邀请函的这个动作，所以他打电话给罗拉说，哦，我快完蛋了，我欠老大很多钱。罗拉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函，拔腿开始狂奔。他所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就是那条狗。所以在三个故事，就是三个剧情演绎中，第一段是他感觉到害怕，被吓到了。第二次呢，是他跳过了那只狗，他没有被吓到，他闪躲了那只狗。第三次呢，他不是吓到，也不是闪躲那只狗，而是大声的斥责了那只狗，就是做了这三次的抉择。在英雄旅程里面，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不同的策略就是差异点了。那这个差异点呢，也就是导致结局不同的那个决策的差异点。所以我觉得罗拉快跑虽然它只有80几分钟的电影，分成三段来演，但是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符合英雄旅程的公式，也因此它可以非常的畅销。 罗拉快跑它这样子该算是平行时空的概念。那正常人都会想要选择第三个选项，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虽然过程之中我不知道我选的是对是错，但是最终结局是希望是 happy ending。 对，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是选的就不能改的嘛。 对啊，这是非常，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 state， 我们两个的状态就是我们当初做了一个选择要去总公司工作，但是事后呢懊悔不已啊， 才发现总公司是丛林猛兽啊，是卧虎藏龙啊， 对， 是比想象中的还要难生存百倍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电影会畅销的原因有一个很大，就是它满足了人们后悔自己人生的某个决定的概念，让你好像可以重过一次，就好像你说那个《明日边界》那个 Safe and Load 嘛，那个《 明日边界》这部电影是 Tom Cruise 演的，那他是一个军官嘛，那他战死沙场，他被外星人杀死了，结果发现他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死掉的那一天， 对对对， 不断重复他战死沙场的那一天，但是重复的时候他可以自我精进， 因为他知道外星人下次会从哪里出来。 他知道外星人下次会从哪里攻击他，他可以预先做好策略，然后来打爆外星人，不断的 safe and low safe and low safe and low， 这是明日边界的概念。明日边界的概念我觉得也是像歪博士所说的，满足了我们想要重新过好日子的那样的概念。 就像现在如果让我们两个再回到一年前那个做选择的时机，我想我们两个如果知道现在这个一年后的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应该都不会做那样的选择了吧， 就会选择在另外一个角度把外星人干掉。 对对 ,save load， 我现在好想存独挡哦，怎么办？ 但是人生无法独挡，或许你可以更加努力的研究量子力学，然后发明一种仪器，然后来回到过去，是吗？ 对，但是现在其实事实上又有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时间的观念，但是其实有一派的物理学家，他认为时间其实只是另外一个物理特征的表象，其实根本就没有时间这种东西，而是它只是另外一个物理特征的表象。所以说 这个已经有点超出我能够吸收的范畴了。 反正你就当作说，结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意思， 无法回到过去。 对， 所以那些回到未来的电影啊，穿梭时空的电影啊， 就是、 都是、欸、 都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之中而已。 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像《明日边界》这样 Seven Low 的状态、嗯，跟平行时空的概念，刚才有提到说是略有不同的嘛？ 对， 可以再多一点分享吗？ 多一点分享吗？好，那我就讲讲蝴蝶效应。 啊，蝴蝶效应、欸、也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蝴蝶效应的概念呢，就是说啊、嗯，这个男主角他可能他可以他是可以回到过去嘛，是不是？ 他可以用念力然后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然后他过去的一些小小的新的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 对， 另外一个跟别的人的也会影响到别人的未来， 也会影响到别人。比如说他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剧情，就是他有一个邻居恶作剧弄了一个炸弹，小型的炸弹，烟火炸弹。哎，结果他想要救他的邻居，避免被那个炸弹炸死，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去拯救他。哎，结果导致他自己的手被炸断了。然后这部分让我非常的吃惊，就是他不断的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这个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糟，这个部分让我对《蝴蝶效应》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 我刚你这样讲，我刚刚想到另外一部电影，有一部电影是主角他可以回到过去，然后他回到过去，自己跟自己生下了自己，然后最后有个坏人，那个坏人也是他自己。 哦、这部电影叫什么？叫做《超时空拦截》，它的那个中国的翻译叫做《前》。目的地就是在目的地之前所做的一些行为、哦、这部电影也是三大科幻小说的大师的其中一个，他所发表的一个小说，短篇小说改编的一个电影，非常的精彩。可是你刚才把雷都爆光了、就里面所有的角色，里面所有的角色，里面整部电影里面所有的角色八成都是同一个人全部都是同一个人，只是他穿梭时空，自己跟自己生下自己，自己变成反派，自己打自己， 这个 的那样的状态。 对，我跟还没看过这部片的朋友道歉。 好，没关系。哎、欸，这个就跟平行时空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有点是属于宿命论的部分。 啊，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一季讲的东西都非常的科幻，非常的物理，非常的艰深，非常富有哲学的思维。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蛮不错的，我也蛮喜欢这些题材。不如我们再找一起来聊聊这个《超时空拦截》这部电影。 好啊，好啊。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所丢的东西已经超出听众的负荷程度了。 我不相信有国小生听得懂我们现在在讲什么。 他可能现在已经进入神游的状态，他甚至想要回到过去，关掉电脑，关掉手机，说我为什么要浪费25分钟听这个节目？ 他不会讲，他小学生只会说妈妈我累了，这样 想回到过去的念头，可能在小学生还没有办法。但是不知道 Peter 会不会想要回到25分钟前，不要点开这一集的节目。但是没办法，他一定会点开，因为这是宿命。所以，又符合平行时空，又符合宿命论，又符合 Seven Load 啊！刚才忘了存档，真可惜。 有时候在讲到这个宿命论啊，和那个和这种选择的理论、我都会有点想到 Peter 的时候，我都会变成说会想要。结合这些哲学的思想与宗教的想法、教义之间，会有什么、有什么冲突，或者是可以融合的部分？不过这个又是很深奥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参考， 算我不要谈好 了。我们可以参考一部电影，叫做什么《摩西开红海》之类的。好，那我们下一段看看有没有办法努力做个收尾。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是快速接头。我们前几段就整合了这个云图、罗拉快跑，还有明日边界、蝴蝶效应、超时空拦截等等等等等电影，也另外提了两部啊，彗星来的那一夜，好、哦，还有救世主。那整体来说就是在讲述平行世界的概念啦，有没有办法重新做选择啦，我们有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做出别的选择，看到别的结局。 嗯，我以前学物理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时光机回到过去的。但是我每个月上班之后，当我跟你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这种念头。但是我调过来之后呢，总公司之后，我的确是每个月至少都会有一次在晚上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都会闭上眼睛幻想着自己明天起床就是高中选科系的那个时候。 选科系的时候重新做抉择吗？ 对，然后让我很矛盾的是说，我这次不想学物理，但是我又好舍不得我物理系那个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 美好的时光已经发生， 对， 就算在结果中，在过程中，在结果中有一些痛苦，但是那些美好都是真实的存在啊。 嗯，哎，这样可能观众朋友会以为 我当初物理可能读得很烂，但其实我是读得非常的好的。 你的物理还一度差点拿到博士。 我只是觉得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并没有让我更多 money 的那个技能， 更多 money 的方式。 那个时候学的东西都太抽象了，太跟现实有点脱离关系。 说到那个快乐的部分和痛苦的部分，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是我们我们这一季第一集所说的，我们会聊的《楚门的世界》。你有印象《楚门的世界》吧？ 啊，这是经典电影。 它是安德鲁·尼克所编剧的一个电影。那在这部电影呢，他还没有当导演，所以他只是担任编剧跟制片。那《楚门的世界》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楚门他生活周遭的所有一切都是摄影棚安插好的桥段，包含他的邻居啦，他的爸爸妈妈啦，他的女朋友啦，他公司的同事啦，全部都是职业演员一起来做一场戏，配合他，让他一路从小长大到现在。这是《楚门世界》的背景知识，大概就是这样。那也就是我们之后会讨论的安德鲁尼克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觉得《楚门的世界》非常的符合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想要回到高中选课的那个时候。像楚门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其实他是既开心快乐又孤单寂寞的，这两种心情是同时存在的。 人生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形。 对，所以他在生活苦闷的时候发现了周遭的一些奇妙的一些事情，怪怪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很自然的解释，我就是因为我当初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如何如何。他可以把一些不顺遂推给这个摄影棚，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是要打上问号的。 哦，你好像点醒了我什么？ 你有抓到我想要透露那个点吗？ 有， 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这一集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们想要讨论什么。我们留到下一集来讨论安德鲁尼克的《楚门的世界》。好，那就这一集我们就做到这边。希望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不会后悔浪费这25分钟、30分钟来听这一集。 那我在最后总是要跟听众朋友一个互动嘛。那我想问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能够回到过去，你就想回到你过去的哪个时间？ 哪一个时间点你最喜欢他，最希望他能够存档再来一次？ 还有为什么这样？好，欢迎有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快速接头 的 FB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